即係抗日持久，拖曬時間，亦根本就係中國同俄羅斯都反對嘅。咁、你面對嗰啲生化武器屠殺人民嘅時候，邊個主持正義啊？喂，如果真正係好嘅做法，就係、你聯合國，無論制裁又好，無論出兵又好，維和又好，乜鬼都好。即係起碼你有一個國際社會嘅名義去介入啲不公義嘅事啊嘛。喂，你唔係，其實你呢個壞嘅例子咧，由嗰陣時候美國佬打呢一個嘅伊拉克，喺九十年代嘅時候咧，係已經發生了。就係反映到就係咧，聯合國過唔到。我美國同英國自己咧。咁你要個聯合國嚟做咩？而個問題喺邊度咧？就係、因為你個五個常任理事國。是互相否决的，即系乜吹都做不到。 嗯，那個、最成功的次咪就是呢个韩战啦，因为韩战是呢个苏联缺席啊嘛，杯葛啊嘛，所以佢所以点解可以用联合国名义去即系帮去帮呢个南韩啫？ 但系如果你时光倒流，如果 嗰次啫嘛， 中方代表唔系 台湾 民国 啦，而大陆 又系否决咗咯， 即系垃圾嚟嘅。即系呢个联合国，其实讲真的，最应该改革就系联合国。系嘛？即系根本就系虚构艺嘅，同埋即系你中国就系收买咗好捻多呢啲咁非洲小国啊！即系你搞金权政治啊！即系你以人海战术，你国海战术啊，已经赢捻咗你中，你赢捻咗你美国啊！所以其实讲真，喂，你即系呢个联合国只能够系做一种势力平衡，而唔系话可以做到一个公义嘅仲裁嘅地方。 喂，如果系公义仲裁啊，喺北韩啊！发生咗咁多政治嘅难民啦，或者呢个政治嘅迫害啊，神早都解决咗北韩啦。 系 使乜你美国佬出手？系原来透过要中国去出手啊？你唔出手就我理噶啦。你喺度空佢嘛？大家斗空，大家喺度玩 show hand， 系咁多嘅咋？ 系 系嘛？嗱，如果唔系咧，我嘅战舰咧就喺附近游弋噶啦，系嘛？我就喺南韩又喺呢、观察基地。喂，其实嗰啲系大家斗空嘅啫。如果你真系聯合國係真係 function 得到嘅，點會使做埋啲咁嘅嘢啊？喂，你諗下，連老共啊，連國際法庭啊，就菲律賓個判決啊，都睬你嘥氣啦，睬你有味啦，大哥。 因為即係講真啦，你喺國際關係裏邊靠嘅始終都係實力。 嗯。 最終，因為你冇一個即係政府去主持公道噶嘛， 所以 大家都係靠空，靠空 嘅 啫嘛。 即系你话美国佬系霸权主义，其实呢个系另一种帝国主义嘅演绎，即系从我哋左交理论嚟讲。喂，但系你唔靠佢，你靠边个啊？ 系啊， 边个可以主持呢个正义啊？边个有实力去咁做？ 即系好似啲人成日话系美国系美元霸权，但系讲真的，即系去到最后你都系要揸美金，觉得美金稳阵啲啊嘛。即系你啲人走烂都系揸美金啊，即系或者啲战乱国家都系用美金去交易噶嘛？点解？因为你最后都信。美金啊嘛，你都信美国啊嘛，即系话基本上系最后都系、 好啦，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嘛， 讲多一样嘢啦，补充一样嘢啦。咁今日咧，即系 Donald Trump 咧，好好笑嘅，就讲、一句说话，即系同呢一个即系习近平食饭嘅时候讲一句说话，就系话咧，即系，唉，即系我而家 so far， 我同呢、這个即系习近平咧，我系得唔到任何嘢啊，系 absolutely get nothing。咁但係呢，我哋係即係係建立緊一个好 great 嘅 relationship。有啲网友呢就咁讲啦，即係其实就係话即係一个 great relationship without nothing， 係咪 ?without anything 啦咁讲啦。即係一个好悲观嘅咁讲法啦，係咪？但係其实你在于如果你真係相信 friendship 嘅话呢，係应该系你系讲你系攞唔到任何嘢，嗰样嘢先系 friendship 嚟㗎嘛。咁但係究竟你话呢两个国家喂如果系冇利益交换嘅话，会唔会系而家所定义嘅所谓 trimarriage系嘛？因为你中美两国系嘛？因为利益嘅纠结太多啦，系嘛？即系呢个所谓嘅关系唔需要个 friendship， 但系一定系有即系呢啲咁样嘅利益嘅纠缠啦。 不过特朗普唯一对我哋唔好嘅地方就系咧，即系以前美国佬做好做丑，都会攞下啲民主啊、人权咧，同老共咧讲下数嘅。虽然咧佢都系打住呢张牌咧嚟交换其他嘢， 亦都好似好捻虚伪，但系本身就应该系咁做嘅。 唔系大佬啊，咁你讲下，佢都有少少投鼠忌器啊。你谂下而家立咗一啲即系非政府组织法，你谂下而家不断打压啲维权人士，喂，连维权律师都大抓捕。台湾人最近有一个。走去即系东莞嗰啲搞串联啊，或者系搞啲接触嗰啲，又拉埋。喂，以前美国佬喺呢啲问题上边做好做丑，